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大虎，我的心愿是可以见到说唱歌手盖爷。可能是因为自己就是重庆人，所以对他作品中的许多重庆和山城的元素有着强烈的共鸣。遗憾的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现在读书的地方，都还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演出。所以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见到他本人。 这样乱中华能雨歇，头发越短越有趣，唱地盘加毛驹，再打个唱红都不得睡。重庆城红也混，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风的修走门，老子的白少很棘手，想拿我的鸟毛去举手，我晓得你们心都变成老火，又不敢搞我，那就活该你们逃走。老子看到你们真的造孽，一天到晚到处去看老谁又跑得又打得，还多点希望的路几个年，喊我是社会上的狗，不是山城我不得吼，把人们请不到人多，很红见往你身上泼，老子脾气暴，心眼小，你来惹我容易就丧失理智，你要么死，你要么滚，反正好话老子直接甩起来。乱中华人鱼血，头发越短越扭曲，唱地盘加毛驹，再打着唱红都不得睡。重庆城红也混，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中华也在我嘴巴高头叼起 rap 忍不住到处跟你洗高级 CDL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把卡式红火一起转到一头飘起切个麦斯外个不靠穿你答应留下了没说几点飞机好猜忌把那会儿看你看你们挂出一身的病那反正无所谓那都会要你的命刷鱼有小朋友你还年轻真要比速度你赶紧年轻十年过一剑再拉出来拼我一百零八个人拿回家庭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啥子讲好多人看不惯我他们也不敢说也许网上说的很好我听了就被恨过等你来我面前你的笑脸我是哪个 中华人与血中华越断越有血 唱地盘 加毛驹在他的唱红都不得睡重庆城红也混 天热天热天热天热来高兴乱中华人与血头发越断越有血唱地盘加毛驹在他的唱红都不得睡重庆城红也混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帮你收走门 呀呀我为我自己的城市骄傲 Let's move on 漫游嗨翻天耶 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预告了。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部美食番，这部美食番的名字叫做异世界食堂。有人说呢，看过异世界食堂之后最大的感悟就是做菜像是人生一样。以往呢，在日本的动画漫画甚至是日剧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美食作品，就算咱们不提把做菜当作一种技能的《中华小当家》和《食戟之灵》，《深夜食堂》倒是跟本作的侧重点更为相似。美食和人生就像是镜中镜，互相映照，也互相衬托。那到底是因为有了美食，人生才更加值得赞美，还是因为有了多彩的人生，美食才变得可口呢？异世界食堂就是用了12集的篇幅以及数十个不同的世界观来帮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有一个门板上画着黑猫图案的老字号食堂猫屋西餐厅，它坐落在某个商店街的一角，看上去非常平凡，但是会在每个周六连接到各种各样的异世界。这些来自不同世界观、穿着不同风格甚至分属不同人种的客人纷至沓来，而店老板也像从出生起就习惯了这一切似的，来热情地招待他们，为他们端上可口而且又适合不同人种的料理。客人们品尝着料理，他们所在的世界和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被铺陈开来。民以食为天，这虽然是咱们中国人的饮食理念，但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是通用的道理。就算是异世界的亚人、矮人、精灵甚至是龙，想生存下去就要吃东西。同样呢，对于所食料理的挑剔也是一切生物所共有的特质，因为吃正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也是生命更加美好的直观体验。因为在舌头和喉咙感觉到愉悦的时候所激荡出的内心欢喜，是最不会弄虚作假的人间美好体验。所以从这层关系来看，这些来到异世界食堂的人，他们在这里感慨自己的人生是非常合适的。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一期一会，但也是非常珍贵的一周一会。但凡是生命有限的物种，它所拥有的周数也都不是无穷的。一周仅一次的机会，可以在这里品尝到让生命散发光辉的美食，任何赞美和惊叹都是值得的。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是美食衬托了人生，是连接到异世界的这个小餐馆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加耀眼，更加富有活力。财宝猎人的生命精彩刺激，充满了冒险和挑战。蜥蜴人过着捕猎群居的原始生活，狮子王为了生存要不停地和各种怪物战斗，半精灵过着平淡而长久的人生，却也有自己的苦恼。还有一位漂流在孤岛上独自生活了20年的时光，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他们所处的世界差别很大，所以内心思想和对待事物的态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幸运点，就是在自己的世界发现了短暂通往异世界的大门。虽然在这个小屋里他们只会得到一顿适合自己口味的料理，但却足以让他们感受到生存下去的意义。猫屋西餐厅的老板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迎接这些客人，却依旧精神饱满、心甘情愿。正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命的价值，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厨师所身负的意义。那么下面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异世界食堂的 TV 动画片头曲 One in a Billion。 好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异世界食堂。那每到周六呢，异世界食堂就热闹了起来，因为这里面来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穿着魔法师服装的，有穿着战士服装的，还有的跟一般人在相貌上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有的静静地吃自己的食物，有的则是大声和别人探讨，激烈地争论到底三明治中间加什么东西最好吃，还要嚷嚷着让对方尝尝自己中意的食物。而两位服务员也因为他们的争论而被搅和得更加忙碌，不断地把食物从后厨运来摆放到客人的桌子上。而待在后厨的只有这家店的老板，他神情安稳，不慌不忙，逐一为客人制作着料理。偶尔呢，也会有一两个新人来到这里，他们还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怯生生地向服务员询问有什么样的料理。然而在真正品尝到这些料理的时候，立刻就大呼好吃，一边快速地把食物往嘴里送，一边认真地分析这道料理是怎么做成的，使用了怎样的食材。他们的脸上露出了超乎寻常的惊喜表情，就像是发现了不为人知的宝藏一样。当他们的神情被其他的过来人看在眼里，就会禁不住回想起自己刚踏入这个餐馆时的情景。这个来自异世界的食堂一直都是如此，热闹无比，却透露着安静与祥和，朴素平凡，却又夹杂着人生百味。食客们在这里找到了令自己心潮澎湃的食物，而同时他们的欢喜和感动也让这些食物变得更加特别。从这层意义来看，刚才探讨的问题的第二层含义也是成立的，那就是人生在被美食衬托的同时，也在反向衬托着美食。如果是乏善可陈、毫无生机的人来到食堂，一言不发地吃了一道菜，然后又默默地走开，那么纵使动画再用动人的笔触和艳丽的画面来描述这道菜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可能也无法感同身受，无法理解这个人对这道菜的评价究竟如何，到底从这道菜当中收获了什么。只有在将食物和食客的生命联系起来，我们才知道这道料理是多么的富有冲击力，可以波及到一个人对于灵魂、对于真理的思考。从这层关系上来看，异世界食堂和食戟之灵又很相似，后者用极尽奢华的笔触来描述食客愉悦的料理体验，其实无非就是要衬托这道菜是多么的可口美味，而异世界食堂的表达方式则更加的含蓄和富有诗意，将食客的人生和他所吃到的料理联系起来，无非也是要证明这道菜真的很好吃。同时这个异世界食堂还联系着人生，在故事的前半段出现了很多异世界的人，而到了后半段，这些人之间也开始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大家在感慨异世界真小的同时，是不是也意识到了正是这个能够连接各个世界的小餐馆将大家的生命联系到了一起，就像深夜食堂一样，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和烦恼在一起碰撞。因为猫屋西餐厅的存在，身处不同世界的人也开始有了交集，以前是死对头，现在成了好朋友，以前完全不认识的人也萌生了爱情。这些大概就是原作以及动画制作组想要刻意表达的地方，是想让这个小餐馆的意义再进一步升华。而后店老板的身世也在食客的猜测当中渐渐浮出了水面，不管是命运石之门的选择也好，是纯粹的机缘巧合也好，这位老板的人生也和这个异世界的食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他一出生开始就是一体，就算到他的生命结束也会继续传承。异世界食堂仍会继续连接着各种各样的世界，把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衬托出他们的人生，也成就于他们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如果有幸，真希望可以再次相会。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异世界食堂的片尾曲《小小的一粒》。 扉の先に続く世界は気まぐれで、そして優しい 好的，欢迎回来。那除了异世界食堂之外呢，在十月份还完结了一部备受关注的动画，就是 New Game 的第二季。在12集的陪伴完结之后，很多人也都发现了其中牵手的场景在最后两集里面不断出现。像这样亲密又可爱的举动，除了是服务萌豚们的重要元素之外，也承担着烘托作品中虚构职场环境的作用。牵手在 New Game 当中所代表的是青叶等人终于可以打破彼此之间的误会、隔膜甚至是偏见，能够在最后心意相通，成为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对方的亲密伙伴。像日常系的作品大多都是需要靠团结一致、互帮互助的紧密情感来升华主题的，而在 New Game 当中也是这样。在飞鹰跃动这个虚构的工作职场当中，和睦的氛围是需要建立的。望月红叶和明海燕这两个新角色并非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马上融入青叶他们的群体当中，也正是因为工作当中有困难的过程，甚至引来了团体之内的争执和分裂，才显得最后的牵手举动是多么的宝贵了。这样的设定也十分符合现实当中的职场情况。 New Game 后期的故事重点就放在了两个新人望月红叶和明海燕身上，很容易看出来是在描述他们如何与青叶等人进行相处的。在第九集的剧情当中可以看出是第二季中角色间最有强烈冲突的场景了。一直沉浸在快乐和睦相处氛围之内的青叶和宁宁等人突然在自己身边发生了一段如此激烈的争执，自然对他们的冲击是十分的强烈了。但是有趣的是啊，接下来的镜头一转，直接描述的是望月红叶和明海燕下班回家，在家里展开各种充满日常感觉的场景。明海燕像母亲一样帮刚洗完澡的红叶穿衣服，到吃饭的时候聊到发了薪水之后究竟要吃什么，再到两人手忙脚乱地在家里捉蟑螂，仿佛之前在公司里那段激烈的争执没有发生一样，剧情又变回了像是第一季那样的日常轻松氛围了。这里反映出望月红叶和明海燕这两个新人也并不是坏人，也不是制作者想要在第二季当中设定的不安定角色。虽然他们的性格非常好强，想要对一切新鲜事物发起挑战，但是他们也可以像青叶等人那样有着轻松欢乐的日常，有着一段令人会心一笑的对话，只是他们两个还没有能够完全融入集体，才会在作品当中显得格格不入。其实这也像现实一样，我们所在的现实社会也有着大量的90后甚至是95后的新人走进社会，面试后刚进入公司的他们可能也会像望月红叶和明海燕那样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会很快地融入到集体当中，所以这样的写照真的是既有趣又真实。同样令人感到有趣的就是 New Game 当中职场是一个让人无比向往的天堂。平常呢，工作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职场里面对同事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比自己朋友见面的时间还要多。当然了，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压力，我们可能也无法去考量我们和同事们具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也不会费尽心思去考虑同事们的想法。不过在 New Game 当中，这一切都被单独拿出来进行了日常系的包装，然后用让人看到之后非常舒服的独特方式呈现了出来。到了第二季，已经不再是专门讲述青叶等人的职场生活了，从他周围所有有着关联的角色，他们的职场生活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整个大关系网当中，青叶当然是处于中心的，而其他角色的一举一动也可以让这个关系网不断的动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设定也是本作最有趣的设定。可以说 New Game 的有趣日常环境不仅包含着职场，更深入到了角色们的下班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下面是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是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spoken on the bay, but that song on replay. Don't worry now, look what we found. We don't have to go all in. Head in the clouds, both looking down. Doesn't mean that we're falling. Oh, we can keep it simple, baby. Let's not make it complicated. Labels are so overrated. Let's not make it complicated. Rules are meant for breaking, baby. Let's not make it complicated. Why don't we just go get naked? Let's not make it complicated. Let's not make it complicated. Let's not make it complicated. Standing up at night, I can see your eyes searching through the shadows. 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秒懂二次元。 君と夏の終わり、将来の夢、大きな希望。 嗨，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童音。那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我们来聊一个神奇的弹幕用语——颜表立。颜表立呢，是颜色代表立场的缩写表示，在部分动漫中有多个角色（括弧通常为女性）（括弧完毕）可以通过不同的服饰、发色进行区分。因此呢，粉丝们往往会使用与角色相对应的各种颜色，打出颜表立的弹幕，来声明他们最喜爱的角色。大佬们会调试出专门的颜色，表达他们的喜爱之心，也常与什么什么美如画、什么什么大法好等等等等，表示对动漫角色喜爱的用语连用。那颜表立还有一个进阶的用法，颜表七，简单粗暴，不服来战。这里呢有一个小提示，用这句话一直刷屏可能会导致观众的反感，看动漫的时候有时会出现前方高能的提示，然后就悲哀地被各种颜表力刷屏，那一刻时间静止，世界只剩下一片斑斓，还有一个在屏幕之前生无可恋的自己。这里举几个可以乱用运用的动画，比如 RE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约会大作战等等等等。如果大家被各种五颜六色的弹幕刷屏，请淡定的观赏，或者冷静的关掉，这才是最高级的追番方式哦。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在我们有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来通过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此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探讨 New Game 当中出现的几个重要段落表现。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宁宁在第七集里面罕见的穿着正式的西装来面试，这不仅让人能够体会到宁宁的成长，更能让宁宁在整个第二集当中给人再次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第一季中，孩子曾经对宁宁提出过忠言，孩子的言下之意，即便他也知道宁宁会认真的工作，但是如果真的来到飞鹰跃动之后，如果只是一味的胡闹玩耍的话，那么即使行为再诚恳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一点也正是映射出现实当中职场的工作态度，用专业认真的态度正正常常的完成工作，就是给公司和同事们带来的最大帮助。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一集当中看到宁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专业的样子，但是依旧处处体现着孩子气。不过宁宁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她对编程的惊人天赋，还在于她在如此复杂的职场环境当中依旧追寻着自己最初的梦想。后来在第十一集里，当明海燕向宁宁质问之前自己对她说过这么过分的话，为什么她还要帮助自己的时候，宁宁回答道，我很单纯的听了你的故事之后，就变得想要给你加油了。宁宁的这份单纯在职场里面真的无比珍贵。在最后一集里面，还是要回到青叶和自己崇拜的八神光在机场做最后道别的场景。青叶经过一番感情宣泄，终于忍不住靠在光的肩膀上哭了起来，让人有着同样的印象。看到青叶流眼泪的场景，就是在第六集中那次主视觉图的竞赛当中。当沾沾自喜的青叶看到光的作品之后，终于体会到了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然后就靠在光的肩膀上哭了起来。不过那次大部分是对于自己的不甘心，是争强好胜的眼泪。经过那次的流泪之后，不仅让青叶继续向着梦想前进，同时也让光不满足于原地踏步的现状，而是为了寻求挑战而踏上了出国研修之路。这样看来，现在的青叶已经不是在寻找小时候的梦想了，而是向着更高层来跃进。当然对于光来说也是一样的。这里也呼应了本作的 OP 和 ED Step by Step Up 和 Jump In Jump Up。 在现实中呢，确实有像作品当中发布会那样，前辈介绍有突出贡献的后辈们，以此来激励后辈的例子。 New Game 当中如此对于梦想和上下级乃至同辈竞争的诠释也都是无比积极乐观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也没有脱离现实性。这是一部给大人们看的童话，同时也是给有梦想之人的美好希冀。那么一首 TV 动画第三集插曲 Continue 送给大家。 つかきっと叶うよ。そんな不確かな言葉まだ覚えていた。細くて頼りなかった心がなんだか強くなった気がした。どんな未来だろうと君は否定しないでしょう。そんなことを思って僕はまた泣いたんだよ。信じることで力になるならこれでもうまくやっていける気がしたんだ。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部番剧呢，叫做《此花亭奇谈》。其实不少人看到这个作品之后，第一眼就会由衷的感叹，背景画面真的是好细致，带着兽耳和兽尾的萌娘也真的是太萌了，制作相当不错。本来以为这部动画可能会像《乌拉拉麋鹿贴》一样是萌豚的饲料，但是看完前几集之后，却意外的给人从内到外都被萌化的感觉。剧情要伏笔有伏笔，要搞笑有搞笑，要治愈有治愈。日式工作的兽娘们再加上正统的日系风格，也不止一次的给大家萌系版的花开物语的印象。不过这一作呢，也依旧像十月番当中大部分作品的通病那样，第一集给人赶时间的感觉，少了一些应该补充完全的内容。萌娘角色当中除了高的性格交代了，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少了角色们内心世界的描写，还有整部作品的世界观描述，只能让观众通过优美的画面来自己推断。不过大部分观众在看到这么美丽的画面之后，谁还会去分心考虑什么细节设定呢？制作公司的制作真的是可圈可点了，在前几集当中可以令大家感到印象深刻的就是主角鼬和鹰在樱花树下午睡的场景了，每一帧感觉都可以暂停下来当作壁纸。担任主角鼬的声优第一次开口就很容易让人认出来是舞蹈润的声优大野鼬不子，而其他角色的声优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在看过 cast 名单之后才会让人恍然大悟。不过旭方惠美和大原沙耶香这两位老牌声优依旧让人可以听得出来。总之呢，这一作品可以算是一部治愈感无比强烈的萌系作品了，在乏善可陈的十月番当中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势必本作也会成为萌豚们继小埋之后的又一部周芷获的番剧。 時の日へ沈む 気持ちでずっといられたら咲き誇る花ひらひらまるで今日の景色が待ってくれてたように虹を奏でるほらその心の中で 刚才大家听的呢就是此花亭奇谈的主题曲。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部有着元素风格的意识流魔法少女作品乌拉哈拉。那这部作品的原作呢本来是美国的插画小说作品，如果按照现有标准来看的话，这部动画的作画分镜和剧本可能都没有那么精细，按照标准化打分表来对照的话可能也是不及格的分数，而且分数可能还会很低。但是这个片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颠覆了现有的动画感官模式，打破了常规，另辟蹊径。就像是作品当中反复强调的元素流行风一样，没有固定的审美标准，没有标准的故事框架限制，也似乎给大家带来了强烈的意识流感觉。那这一作最大的表现就是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禁锢当中解放了出来，完全面向自由，有着着重表现下意识、潜意识乃至无意识的内心世界。不过这样的设定还是被俗套的故事所限制住了。魔法少女变身战斗外星生物的剧情可能能够列出一个字典，从第一集开头出现的各种缎带、蕾丝、蝴蝶结、饰品、甜品，再加上后面几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的浓厚色彩风格，让人怀疑剧本的制作人员当中女性是否占了大多数呢？而且加上很多电波脑洞，让观众们被五彩斑斓的画面搞得昏头昏脑的同时，也可以动动脑筋考虑一下科幻魔法的设定。女主角的声优也是第一次参与动画声优演出的知名歌手春奈露娜，从表现来看也属于中规中矩，毕竟是一个话不太多的角色。前几集的风头啊全被绵柚琴子所抢了，不过担任她的声优的石见五菜香演技确实令人佩服，而另一位女主角的声优也依旧发挥稳定。而且有一个小小的巧合啊，就是这部作品和品酒之后成为夫妻的每集标题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每一集都是一种零食，十二集零食的标题命名也是比较巧妙的。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十月番的霸主干物妹小埋了。自从2015年有没有 WiFi 将广大萌豚洗脑之后，沉寂两年之久的小埋又在今年的十月份回来了。从目前播出的前几期来看，动画工坊的制作质量并没有变差，基本上和第一季维持在同一个水平。而动画工坊最擅长的就是日常的萌系作品，比如之前的摇曳百合、月刊少女野崎君，再比如今年的加百利的堕落，还有除罗记。而第二季的小埋比起第一部来说，日常系的描写甚至有超越第一季的迹象。从第一集的内容来看，在短短的20分钟里，制作组塞满了整整4个故事内容，在看后却没有明显的感觉到被故事剧情赶着走，反而可以发现剧情当中满满的细节。在这里也要佩服动画工坊这个老牌萌番制作公司的实力，虽然第二季的 OP 并没有第一季的洗脑，但是异地当中那个萌萌的舞蹈也许会让宅舞界掀起一阵小埋的萌舞热潮。除了萌萌的人物和轻松欢乐的日常，小埋的第二季依旧向我们传达出了满满的青春正能量。为什么这么说呢？细心的大家也许发现了，第一集当中四个故事或许没有一丁点的联系，但是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都把故事的中心思想进行了升华，从而给正在成长当中的大家带来了力量和信心，这也是蕴藏在第二集当中最宝贵的价值。据说在第二集第一集开播的时候，让 B 站的服务器崩溃了20分钟，看来小埋的萌力又提高了不少呢。照这样下去，本作成为 B 站霸主是否也指日可待了呢？好的，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提醒了。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那下面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